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历史性普天堡战斗取得胜利80周年中央报告大会6月3号在两江岛艺术剧院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有功者、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踏访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的党宣传工作者、216师工作人员和突击队员、两江岛干部和劳动群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做了报告。他说，普天堡战斗是按照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要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腹地，并鼓舞全体同胞投入全民族抗争的卓越战略构想而进行的。他的辉煌胜利是对我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普天堡战斗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大大显示了朝鲜革命家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透彻的自主立场和反帝立场，充分证实了金日成同志领导的祖国解放事业必定取得胜利。普天堡战斗以一场在我国人民抗日革命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写的历史性战斗永垂史册。普天堡的烈火80年来照亮了我国革命的前进道路，如今它作为一面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色的实现在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的英明领导下早日争取最后胜利的斗争旗帜熊熊燃烧起来。报告人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时刻铭记着捍卫社会主义就是胜利，放弃社会主义就是死亡这条历史的真理，献出血汗和生命来坚决维护和不断发展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最大的爱国遗产主体的社会主义。